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 祖国日不落， 祖国日不落， 领略非凡英伦风采。 Certified Open Water Diver， 最喜欢一句话就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用了它，热爱各种美食，但最喜欢的还是家乡的火锅。吴浩来自于江苏南通，受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帝国理工中的他，热爱各种美食，但最喜欢的还是家乡的火锅。吴浩来自于江苏南通，受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帝国理工课题成果的应用前景，主要会在未来的 5G、6G、量子通信、化学分析、医学检测等领域。他热爱美食、飞机。三位学霸一起来聊一聊帝国理工大学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啊！而且今天特别特别感动，因为我们的有一位嘉宾早少达，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那么还是请我们三位学霸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a， 以前在帝国理工商学院。 6点多就起床，然后一大早就奔赴市中心来到这里，然后到的时候好像早上9点多吧，我们12点半录的，提前了3个小时到达，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那么还是请我们三位学霸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a， 以前在帝国理工商学院，是在全英国比较靠前的，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金融，所以就衡量美国和英国的，因为之前本科有来英国看过，所以就觉得独特于学金融一定要在世界的金融中心嘛，所以就在伦敦选一选，然后伦敦帝国理工就是最好的。 嗯，哎，那我们以前还做过 LSE 呢。 嗯，我选择帝国理工的原因呢，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因为这名字，这名字一听就很霸气，帝国理工学院。 嗯， 然后其次呢， 阿尔伯特音乐厅，那旁边呢还有这个，还有一个皇家音乐学院。这个地段在伦敦一区，非常 都在变，然后也要看你本科的成绩，反正是挺高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也要写自己的文书，所以一定要很明确，就是自己为什么要来帝国理工。 嗯嗯，那像柳青呢？ 报考帝国理工的话肯定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从你得从报考哪一个等级的学位来分开来谈，像还有根据每个学院的要求也不一样嘛。就帝国理工来说，最王牌的专业的话，像机械系，他们的话，你如果说要申请研究生，他的那个要求的话，至少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英国这边的要求至少就是 first 以上嘛。 嗯， 然后像我们材料系的话就稍微要求没有那么高一点，就21嘛，至少是21。然后如果说是国内想直接申请 MAC 的同学的话，估计 你国内的校内的平均分都得大概在90分以上吧，估计。 嗯。 85以上是吧？ 哎，那我想问一下柳青啊、还有刘真，还有这位同学，你们之前本科都在国内读的是吗？ 对，我是在国内。 嗯， 我也是在国内读的，只不过我是合作的项目，我有两个本科学位，一个是国内的本科学位，还有一个是谢菲尔德大学的本科学位。 嗯，然后再申请过来这边读的研究生，所以你们三位都是在帝国理工大学读了研究生的。 对。 嗯，那就是来帝国理工读就是研究生的生活，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因为我是以前学文科类的哈，那刘真是商科，柳青和吴浩都是叫工科，对不对？ 对。 嗯，那我们先来问一下理工科研究生都做些什么，包括博士都做些什么呢？ 研究生跟博士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研究生主要是要上课要考试，然后最后会有大概3到5个月的做 research 的时间，之前超过半年的时间都要用来上课上基础课，然后还要用来考试，所以难免要面临复习啊写报告啊这些工作。所以说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本身英文授课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些难度，然后在考试之前的话，因为帝国理工这边课程内容会很多，我还记得有一门课的话光课件就得有300-400页，然后最后考试之前复习要花将近1个月的时间用来专门复习这一门课，所以我觉得在帝国理工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压力相对于其他我之前经历过的本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这种学习还是要难度更大一些。 那像你们工科类是有考试的是吗？我很好奇考试是怎么考，考多少个小时呀，然后你们是要答题然后回答这种吗？ 是的，我们这边考试的话，就我们专业来说，我们 MSA 的专业来说，考试总共是7门，它是会用你整个 MSA 一年的时间前7个月左右的时间把所有课都上完，然后在你复活节结束之后进行考试，考试整个7门大概持续的时间大概在1个多月左右，每一门考试的时间不太固定，一般在2个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然后中间还会涉及到很多的计算啊，然后很多知识点需要背啊这些的，所以通宵刷夜什么的有时候也是难免的。 那想问一下刘青你呢，当时学习你觉得感觉怎么样？研究生的时候 首先来说帝国理工的 MSA 理工就是我们材料系的课程来说还是比较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有那么多门的学科要在7个月之内搞完，你还得考试，然后但是你平时抓得紧的话，就说你平时就是除了休息之外，你还是每天上完课你能回去翻翻课件啊，做做笔记啊，自己复习一下啊，然后在考试之前那个复习月的时候会给你减轻很多很多的压力，减轻很多很多的痛苦，然后主要是考试嘛，就考试的话我们主要就是以工科的话主要是以计算为主嘛，然后有少许课程是需要描述性的回答问题嘛，但是都比较少，主要还是以计算为主。 还是做题算数那种吗？ 对。 哎，这隔行如隔山呀，这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刘真，当时你读这个帝国理工的商学院和他们有类似的地方吗？ 类似点就是课程量很大，然后基本上我记得当时每一周都有小考，然后每个月有一次大考，所以基本上你都一直处于复习状态。然后我记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帝国理工能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你申请之前可以先看一下学校的课程表，然后也可以看一下那些课程是你感兴趣的嘛。然后它商学院有必修课和选修课，选修课它有20多门，你可以从中选自己感兴趣的。比如说我当时选的 VC 和 PE， 我觉得那个对我 就是今后工作影响蛮大的，因为它就和实际是相结合的。然后帝国理工最强大的是它的 career service， 这也是为什么我选它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它有一对一的帮你修改简历。然后因为其实在商学院的话，最重要的是从学校毕业怎么找工作，然后他对你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可以一对一帮你 mock interview 改 CV， 然后还有 group exercise， 就是你在工作面试当中遇到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可以帮你模拟，帮你修改，帮你让你成功。 哎，因为我之前我们采访过 LSE 的同学嘛，他们说他们也是到 LSE 读书，然后呢可能还要提前一个星期入校，然后到了第一天就让他们去参加面试。那不知道在帝国理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哦，对，我记得第一天当时的 timetable 发下来，我一看，哎，就有请了 Morgan Stanley 的 speaker， 我一看，哇，第一天就请了就各种公司的人来宣讲，然后 career service 和 career fair 也非常多。然后第一天开始他就告诉你一定要去提前预定 career service 的 appointment， 所以当时就学校提供了各种 resources， 只要你自己就是很用心的去找工作，学校都会提供各种资源去帮助你的。然后这里的老师他们会就是 career service 老师特别特别就是负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帮每一位学生就是把你的 CV 改的真的就是虽然第一次是面目全非，但后来你会发现帮助很大。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帝国理工学院一大特点就是与企业紧密联系，各位学霸在学校就经常与劳斯莱斯、投行等有许多接触的机会，实习或者是寻找工作。那么在帝国理工学院读博士又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另外，申请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难吗？有什么讲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那看来就是说读商科的哈，这种顶级的大学都是非常重视帮学生去找工作，无论是帝国理工还有 SE。 那我想问一下材料系的同学，那你们也没有面临也是这样的找工作的情况吗？ 就我觉得从资源来说的话，帝国理工无论是商科还是工科资源都是很多的。你像本身我们帝国理工的材料系和许多的大型企业都是有合作的，比如说Rolls-Royce， 然后 劳斯莱斯，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材料系它有一个合金组 Engineering Alloys， 它主要是跟劳斯莱斯合作，帮他们做一些飞机发动机的一些研究，相关研究。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壳牌，然后还有那个英国石油，这些大型公司跟我们材料系也都是有很紧密的合作的。所以我们研究生在读期间的话，这种企业宣讲的话在我们系举办的也是很多的。所以说相对而言在帝国理工就读的话，无论是商科还是工科的话，这种就业机会和就业帮助也是特别多的。然后我本身也是gap year 一年才来帝国理工读 PhD 的，就在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又回国工作了一年。然后当时我那份工作呢也是把我的CV 交给了学校的 Career Sales Service， 然后因为他们有跟很多的那些无论是国内还是英国还是其他国家的这些企业有合作，所以一旦他们会有机会的话会推送一些那个工作的岗位给你。然后当时我就同意把我的 CV 给递给了国内的那家公司，然后在我 Master 毕业我回国的第二天他们就联系我去面试了。 这都是人才啊，所以一定要拽紧啊。 那我想问一下，柳青哈，就是你是直接从这个研究生读到博士来的，那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还要继续读博士呢？ 其实对于我们搞学术的来说，想法很简单，就是你热爱科学呗，对吧？I love science， 很简单，对不对？这也是你面试的时候老师都会问你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 PhD？ 他想听到的答案就是 because I love science。然后，其实我觉得吧，读博士的话，一方面是你可以不断的在你所感兴趣的领域不断的学习钻研，更多的是带给你一些一种系统的方法去搞科研，这样的方法的话，会在你将来不管是你的就业选择是在高校走高校还是走企业走应用，你这种系统的思维方式，那种搞项目的搞科研的那种方式，都会帮助你在工作上游刃有余。所以说选择读博士不仅是一种对自己将来就业的一种加分吧，然后更多的也是希望自己的思维模式得到锻炼，这样可以帮助自己不管将来走哪条路，走高校也好还是走企业也好，都能够帮助到自己吧。所以就选择了读博士吧。 那我想问一下，在帝国理工读博士一般是怎么一个安排学习，然后你们在这里是做些什么样的研究呢？那么和这个研究生的学习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就以博士学习生活来说，跟研究生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博士生在这边的读博士是没有课程安排的，就是说我们同学终于解放了，不用上课了，也不用考试了。然后 MSC 的话，就是研究生的话，它是就像我们刚前面聊的一样，我们是有很高强度的一个课程，然后你得完成这些课程，然后参加考试。但是读博士生就没有，这是最大的区别。然后读博士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有点像是你在 MSC 的时候最后三个月做你自己 project 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你只不过这种状态，你从以前的一个三个月的小的 project， 你现在改成了一个四年大的 project， 你需要持续四年来完成这个事情，来完成这个课题，这个科研。所以对于博士的学习生活来说，比起本科也好，研究生也好，就更自由了，更多的时间是自己去安排，然后你要去怎么去计划，因为你有四年的时间嘛，你要怎么去计划第一年我干什么，第二年干什么，第三年干什么。你要跟着你的进度走，不然的话，这边是法律要求四年之内，36个月之内，你必须，48个月之内，你必须得提交你的毕业论文，不然的话就让你博士毕不了业，就博士肄业嘛。所以说，在我们的虽然时间很多，但是你压力还是很大，你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你得自己去安排好你自己这四年来做什么。而且你必须在这四年内要完成，所以这就是博士期间跟本科还有研究生最大的不同。 那你们俩是在一个专业哈，那你们俩的这个研究课题有什么关联或者有相似吗？还是你们俩各自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呢？ 我跟柳青两个人的研究方向呢，虽然都属于材料大类，但是我们的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帝国理工的材料系的话，我们隶属于两个不一样的大组，它隶属于engineering alloy， 就是工程合金组，我是属于功能性材料组。然后我所做的方向呢，是研究出一种晶体吧，一种固态的材料，可以用来进行微波的放大，微波放大的功能。然后它跟现在大家日常当中所用到的激光很像，只不过我们的频段跟光的频段是不一样，我们是微波的频段，所以也可以叫我们这个叫激微波。然后它的应用呢，主要是用在现在通信啊，然后包括以后的量子通信方面，它是可以把现在我们所有能取得的信号它的功率或者它的那个信号的 品质能大大提高。会就打个比方，你现在可能有时候会发现打电话有信号不好的情况，如果说用了这种微波放大的技术的话，它可能你所通话或者通讯的一些分辨率都会有很大的提高。对，大概的应用是这个方面。 刘鑫，你的研究方向？ 刚才像吴浩同学说的，我是属于那个 engineering alloy， 就是合金组嘛，所以我研究的方向，我研究的合金是镁合金，然后我这个合金呢，主要是因为它是属于轻质合金嘛，就是很轻嘛，它相比于铝来说，铝和钢铁来说更轻嘛，它的运用上主要是运用于汽车，这是民用，当然军工上也有，就运用一些直升飞机啊或者一些飞机上，然后。对，其实主要的目的嘛，就是属于你用更轻的东西，比如说你在汽车上你用更轻的部件，就会让你的汽车有更好的性能，这是第一，然后还会有更好的燃油的消耗经济效率，这样就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嘛。 嗯，哇，我觉得那个我是第一次采访工科类的同学，然后说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太不一样了。那我还问一下刘真，就你商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然后就开始工作了，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也想读个博士之类的呢？ 我倒是没有，但我有朋友在学经济学还有金融的博士，然后他们研究的方向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读 master 的时候是一个 generalist， 是普遍基本上每一科都很广泛的学习，但是你博士之后就很钻很钻，就是每一个很小，就从一个大范围一下就缩小了，估计全世界就只有你们俩或者你一个人在研究这个领域。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就要那份朦胧。 的种子选手，可是他却说他的生活非常孤独，为什么呢？作为研究生毕业的刘真，那么拿着帝国理工的学历，对于找工作有优势吗？彭柳金与吴昊对于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之前采访过女博士，然后但她做的是这个媒体类的，她就会觉得非常的孤独。不知道两位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我的孤独呢不只是来源于就是整个全世界范围内做我们这个课题的本身很少，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一个项目，它其实是在激光之前被发明出来的，并且这种技术拿到了1953年还是1956年的诺贝尔奖。但是因为后面激光的发明，所以大家把重心都投在了激光上面，就很少有人再去研究激微波这个领域了。不过我导师在2012年的时候，就打破了之前的瓶颈，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来研究这个相关的领域，甚至可以把它应用，甚至可以把它的应用程度给它拓展到像激光，像现在的这种这么普遍应用的这种范围。但是这个课题它本身在全世界范围内，因为很少很少有人之前去做过，所以说只有我们组目前来说在做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在我们组内本身呢，因为只有我和我导师两个人，所以说又是一种额外的孤独，所以就是 double 孤独。 太不容易了，那我觉得你是冲着诺贝尔奖去的呀。 我导师确实平时就是这么来激励我的。 哎呀，我太荣幸了，感觉我今天能采访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呢，一定得把这留保存下来。那我想问一下柳青，你的学习呢，你的状态会是什么样的？ 我这个领域呢没有吴昊同学那么孤独，因为镁合金吧，主要是在中国的话还是有很多很多优秀的研究院校，像我们重庆的话，重大就有一个镁合金研究院嘛，然后还有包括像沈阳啊，像什么上海啊，好像都有各种研究机构嘛，所以我还是比吴昊好一点。全世界领域内还是有很多很多还是有很多小伙伴一起奋战的。 那好，我们再来问一下刘真啊，我觉得就是你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工作了，那么找工作这个过程会很辛苦吗？ 对，我觉得大家找工作一定要把 expectation 放到最低，就不要觉得我投一份就能找到。所以收到拒信的时候肯定会很伤心，但觉得你要把收到拒信当成一个 normal 状态，然后你收到了 interview 的 offer 当成一个哇太棒了，然后这样你的就会事半功倍。 像当时的话你是投了多少个offer 呢？投了多少？ 具体我没有数，因为当时很多公司是来帝国理工招的，所以就只要把 CV 放在 Career Service， 之前吴昊也提过，然后他就学校就会自动帮你投，所以就是其实 你就不用很操心，当然你自己也会额外去投，但是学校的 career service 很强大，就是因为它可以把，首先是有很多公司来学校就是 post， 所以我们校内的那些网站上的那些招聘职位有的是在外网是看不见的，然后很多公司他们就会来 on campus interview， 所以就很节约时间节约精力。 哦，那我觉得就是读这个世界名校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你们在就业的这个压力我觉得会小很多哈。嗯，那从你毕业到找到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哦，我毕业之前就找到拿到 offer。 真好。那你有没有去了多少家这个金融机构去面试啊，或者是去参加考试之类的呢？ 我觉得面试要看你是怎么一个 target， 比如说你拿到自己喜欢的公司，那肯定是要去面试。如果你拿到一家你不是特别想去的公司，然后你就要看你是想去积累经验呢，还是你就是想就是拿到 offer 再试试看。就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 interview 你如果 mock 几次之后你就会有经验，就是你怎么知道怎么去应对各种问题，知道怎么去准备，就是还是应该多参加几次 interview。 那我们又来回到我们两位博士哈，然后那现在因为你们还在第一年和第二年，那么就是对于毕业之后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就是毕业之后会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工作和接下来的这些职场的生涯呢？ 我觉得我现在才博士第一年，但是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两手准备的，因为我会取决于我以后的发展路线或者发展路径的话，可能会取决于我这博士3到4年内有没有一定的科研成果。因为我现在所做的研究比较偏工科，也就是说会涉及到很多的动手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去制造一些仪器设备的能力，所以我这三年内如果说会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的话，可能以后走学术圈的走学术这条道路的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如果说很不幸并没有什么样的成果可以发表，但是这几年内我觉得跟我导师应该也能学到很多实践上面的能力，所以进企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像柳青呢？ 对的，正如吴浩同学所说的，其实像我们读博士的话主要是两个方向嘛，之前也提到，一个就是你继续留高校继续做纯科研，然后还有一个方向的话就是你走企业去搞实际应用嘛。然后不管是哪条路的话，我觉得还是跟你未来，像我们的话，像我跟吴浩的话，跟我们未来三年内的研究成果有关。如果你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成果的话，像帝国理工已经帮你提供了很高的平台了，那么相信国内的一些学校高校啊或者是企业啊都会找到我们，然后看有没有什么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的一些机会，都是可以有的。然后对，主要还是看自己的那个研究成果嘛。 对，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你们的专业和学业哈，那我们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的。那帝国理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学费非常贵哈，在这个英国的这个高校当中是算价格挺贵的，反正跟牛津剑桥就是一个水平，那一年差不多可能也得20多万-30万的这样的学费吧。那像你们博士还什么，因为还用电用水之类的嘛，所以这个费用也会特别高，对吗？ 其实这些都囊括在学费当中，这就是学费这么高的理由。实验工科类的话，本身在英国的话，工科类或者实验科学类的专业或者课程本身它的学费会比较高，然后帝国理工呢就是更高一些。 你在伦敦吗？ 对，在伦敦。 那像当时留着你们读商学院呢？ 我记得学费也是2万多，具体多少我忘记了，但是好像跟别的学校比是就是要高一些，但是这有一个 trade off 吧，就是你能从这个资源当中获得什么。 对，因为读了这个学校之后，您看也是全球很顶尖的校友啊，还有各个顶级的公司都在这边。那其实我知道帝国理工，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理工科哈，像你们这个学校有个学院，好像就是放了一个飞机的涡轮，对吗？ 机械学。 那像这一块的话，帝国理工是和很多企业，刚刚你们提到合作，那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成就或者是合作呢？ 你刚刚提到那个飞机涡轮是摆在我们帝国理工机械系的，一个劳斯莱斯赠送的一个纪念品吧，然后也就是为了见证劳斯莱斯公司与帝国理工合作的这么一个良好的合作。几年来良好的持续的合作关系吧。 劳斯莱斯不是汽车吗？他也坐飞机了。 劳斯莱斯主要是那个飞机发动机，然后劳斯莱斯汽车呢，现在是已经没了，已经卖给通用了吧？ 宝马 吧？卖给宝马，反正那已经卖了。我有一个MAC 的朋友，他在劳斯莱斯上班嘛，他就跟我们说，他来我们学校开演讲会的时候，就经常提到一个。这么一个段子，就说，别人经常问他，你们劳斯莱斯内部的员工是不是买车很便宜啊？怎么样？然后他就说 ，sorry， 劳斯莱斯已经不产车了。 现在劳斯莱斯不产车了吗？ 他把这个品牌卖给了宝马吧，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劳斯莱斯英国的主要的营收都是来源于它的飞机发动机。 又长知识点了。 对，劳斯莱斯主要是飞机发动机吧，是非常全球非常著名的，非常出名的。然后他跟帝国理工有一直以来有长时间的合作，跟机械系跟材料系都有。然后对于他们在搞些什么研究，我们材料系就不是很清楚了。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就平时比如说你们都在这里读的研究生，然后你们两位都在这里读博士，和那些国际同学接触的多吗？那么在与他们接触过程当中，会有没有发现他们无论是在学习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科研方面，会和中国同学生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和国外同学相比的话，他们特别是 local 就是 UK 的一些学生来说的话，他们会无论是读博还是读研究生，比我们更加放松一点，更 relax 一点。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你会发现每次五点钟之后办公室里留下的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是吗？ 对的。 我觉得这中国人就是对，这个我觉得是文化差异吧。 对，他们很把工作时间跟生活时间会划得很开。然后包括这边的老师也是一样的，他们外国的老师很少周末会回你邮件，他们都会把周末视为自己的生活时间，他们不会去办公，不会去回邮件啊之类的。周末学生呢相对而言会是更刻苦一点。 对，所以来到你们这个大楼一看，哎，不是还有中国同学在做研究吗？好像西方同学都没有来过来，是吗？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过去这里读书，包括现在你们在这读书哈，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忘和好玩的事情呢？ 就考试之前会有蹦极了，因为大家压力会比较大，所以第一次发现，哎，学校还提供蹦极，然后还有一个 mini zoo， 就是考试之前会有各种小动物，然后动物园一样的 啊， 所以就让你很放松。 那说到这里的话，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帝国理工学院呢，有一个非常高的塔，大概还有六七十米吧，有八十米差不多。差不多八十米，然后据说你们学校会架一个同等高度的这个蹦极，然后在考试之前，让同学们去蹦。那你们三位有谁蹦过吗？ 没有， 通常都会有很长的队伍。 那你们两位还在读的，有没有想过要去蹦一下？ 那个是专门给有考试周的那些同学放松压力的。对于我们读 PhD 的来说，既然没有考试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放松。 那还有你们刚才说的，是考试之前有小动物是吗？ 就动物园，迷你动物园。 哦，迷你动物园会放在哪里呢？ 就是在女王塔下面那片草坪。然后会有各种毛茸茸的小动物。 这出发点是从来的，你们知道有什么传统吗？ 就心理学吧，就是毛茸茸的东西可以让大家放松压力，减轻压力，所以他把那些小动物引到动物园，其实还蛮开心的。 是关在笼子里还是就这样放养这种状态呢？ 是就是有一个 fence 一个栅栏，然后他们在里面，因为他们也没有很高，不会像大象长颈鹿那种，所以不用很高的栅栏，就围起来看就好。 哎，那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忘和好玩的事儿呢？ 难忘的，我觉得读 master 的时候，有一群玩得特别好的同学，可以一起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比如说交完 report， 然后或者说考完试之后，大家还可以一起出去，比如说开车去其他地方玩啊之类的，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跟玩的一个。怎么说呢？ Balance， 对 ，balance，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群体，这边大多数同学，都会关系都会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我 master 那一年有这么多玩的特别好的，还能够一起去学习的同学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难忘的经历。 那你们一般玩些什么呢？学霸的话， 其实我们玩的也很 common 了，就是会一起。打游戏，当然了，打游戏建议大家不要打太多，然后还会一起租车去英国的其他地方玩。我还记得我们那一年考完试之后，柳青还有另外一个泰国的一个同学，我们租了两辆比较大的车，当时有十几个人一起开车去英国的怀特岛去玩，去海边玩，然后正好又是考完试，大家可以一起放松，然后又可以增进一下大家之间的感情，还是挺好的。 对，挺好的。那柳青呢？ 那次经历其实确实对 MAC 来说挺难忘的，因为大家本身中国同学都比较团结嘛，就相处的比较融洽，然后考试之前就考试的时候本来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就考试之前定了这么一次旅行计划，就我们知道，因为 timetable 出来之后我们知道哪一天是考完试嘛，然后我们就考试之前就约好我们那一天大家怎么怎么去玩，所以大家虽然考试之间期间复习挺累的，但是有那么一个期望在那，觉得大家还是挺好，然后就学习的话，就复习的话，就更有动力。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帝国理工的学霸们除了学习之外，还有什么休闲活动呢？另外，帝国理工学院会邀请世界级的大咖们来做讲座，学生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帝国理工学院的学生还有个特别的待遇，就是毕业典礼是在英国顶级的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那么，有什么值得大家难忘的回忆吗？三位学霸对于想考帝国理工学院的同学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其实我在帝国理工学院我做过一期电视类的节目，然后我们在拍摄当天，然后就还到你们食堂去吃了一顿饭。不知道你们对于帝国理工的生活啊、食堂啊、这个食物啊，有些什么样的评价或者点评吗？你们一般都是自己做还是在这吃呀？ 读研究生的时候一般课程比较紧，也晚上回去了之后没有时间做饭，所以一般在学校吃。学校的话，我们经常在有一家叫 H bar 的地方吃饭，那是专门给硕士以及硕士以上的去吃饭的地方，那边的话就会比较好，它既有就是平时我们去吃的那种像简餐一样的东西，也可以你去里面点，当然点那些牛排啊，还有一些汉堡啊之类的，然后还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有足球比赛啊什么的，好多人都会一起在那边看，然后那边也可以点一些啤酒啊，大家一起可以在那边边看球边吃饭啊什么的。对，我们读 master 的时候会去那一家比较多一些，然后又有一家每天中午都会排队排好长好长的一个日本料理。 日料，上次我就吃的这个。 对， 我觉得跟瓦萨比没啥区别呀。 是的，但是离学校近啊，所以离得最近的吃日料的地方在 South Kensington。所以既然学校里面有开这个的话，又会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所以说他的生意一般会比较好。 像柳青你呢？ 学校的食物的话还算可以吧，对于西餐来说。然后但是我自己的话吃的比较少，我大概还是会选择一些中餐馆吃吧。 嗯， 因为个人的口味会比较重一点。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刚才也提到嘛，帝国理工其实和很多世界顶级的无论是公司还是一些机构都有很多合作，但是也是经常会请一些大咖到学校来进行讲座或者演讲之类，你们会去听吗？ 会，一般就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都会 sign up， 而且基本上场场都爆满，所以就会提前去 book 那些 events。 而且都会有就是 email， 就是每次你可以看 timetable， 你感兴趣的就会自己去 sign up，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帝国理工最好的一点。 对，那像你们呢？ 我们材料系的话每一周都会有一个 lunch time seminar， 每一周周一的时候都会发邮件，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个无论是系里本校的或者本系的或者说其他学校的甚至是其他国家来的一些学者来进行他们研究的一些介绍，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在读的一些同学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福利吧，因为这样子你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其他人他所做的研究，也有机会可以向更多在这个领域比较牛的一些前辈可以跟他们学习一些经验，因为你可以有机会跟他们面对面接触这样。 那我还知道帝国理工学院的同学好像你们的毕业典礼是在 Royal Albert Hall 对吧举行，那你们的开学典礼是在哪里？ 好像没有开学， 商 学院没有开学典礼。 好的，那能给我们说一下您毕业典礼吗？就在你们门后的这个就是英国最有名的这个音乐厅来举行，是怎么样的经历？你们三位都参加了毕业生的这个毕业典礼吗？研究生的毕业典礼。 我要开始了。 我觉得首先是隆重吧，毕业也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然后有父母或者有家人一起陪伴的话，我们刚开始还会有一些演奏，一些乐器的演奏，然后本身里面的装饰又是特别的 漂亮， 对， 灯光也特别棒。 对， 像柳青你呢？ 对的，帝国理工的学生在那个红教音乐厅举办毕业典礼是算是帝国理工学生唯一的一个待遇吧，因为那个音乐厅是比较漂亮，金碧辉煌，然后我的毕业典礼是我爸妈陪同一起来的，然后在那么一个比较有 历史底蕴， 对，历史底蕴，然后又那么漂亮金碧辉煌的地方举办，然后因为毕业典礼我们是每个人都要受到校长的嘱咐嘛，都会走上台嘛，所以在那一刻爸妈看见自己穿着学士袍是吧，然后也拿到毕业证对吧，非常感到非常自豪。 想留着你呢。 对，我也完全赞同，就是每次之前去 Royal Albert Hall 都是看别人的表演，然后只有在毕业典礼那一天然后你成为了 主角， 然后还是观众是你父母，所以会特别开心。 那我想问哈，三位就是在帝国理工学习，你会觉得这一段的学习历程那么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那么对于要考帝国理工的同学，你们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呢？ 我有亲身经历，因为我 master 毕业之后就去工作了一年，我记得我当时面试的时候比较领先，就材料类的，然后他们一听又是帝国理工毕业的，就会自然的给你印象中加分，但是他们对你期待肯定也会更高一些。对，他们会觉得你从帝国理工毕业的，你肯定像其他能力方面肯定会要更强一些。所以说帝国理工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个更好的平台吧，更多的是一个标签，可以让你更督促自己，让自己更加向前。 柳青你呢？ 我就谈谈那个就申请帝国理工的一些建议吧。申请帝国理工，如果说你是申请帝国理工 MNC 的话，就研究生课程的话，我觉得首先你要满足系的基本条件，你可以去那个帝国理工的官网上，每个系都写得很清楚，你所喜欢的课程它招收学生的最低条件是什么，有些是就像我刚前面说的机械系可能是 first， 然后材料系可能21就够了，然后申请 MNC 的时候最重要的应该是你的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吧，然后就是你个人陈述写得漂亮一点，然后 除了体现你学习达到要求之外，你更多还要体现一些你独到的地方，比如说你有一些经历啊，然后你很渴望来到帝国理工这个学校，然后见识到不同的人，你愿意去分享你的经历或者怎么样，你把这些写在 PS 里面的话，应该会为你加分吧。申请博士的话，成绩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重要了，这更看重的是你已经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就是你，就是如果我们导师要招一个同学，举个例子的话，只要你的成绩不是很烂，你达到基本条件，然后你在面试的时候，老师就会问你，你会一些什么程序，会一些什么软件，你会用什么仪器，比如说你会不会用电子显微镜啊，你会不会做某种试验啊，对不对？如果你会的话，老师就更偏向于招这种已经有这种技能的同学。所以如果说是申请博士的同学的话，如果你成绩不是那么顶尖，其实没关系的，然后最主要还是看你跟老师交谈的过程当中，面试过程中，你体现出来你自个人的能力的这方面吧，就是这些建议吧。 嗯，刘晨你呢？ 我觉得完全赞同，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文书，然后在商科里面我觉得也可以把三点写清楚就好。第一个是为什么选你，你可以说你有多么多么优秀。第二是为什么选帝国理工，帝国理工很优秀，招生官肯定知道，但是你要突出你自己做的那些功课，就是你挖掘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你选帝国理工商学院不选 LSE 的，你要对比他们俩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课程上的区别，然后有教授上的区别，然后授课方式，还有他们时间表的安排，公司的关系，就你要自己去挖掘更多学校背后的故事。然后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就是帝国理工怎么能让优秀的你通过帝国理工的这些资源变让你变得更加优秀，这样你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 alumni， 所以一个校友，所以这也是在今后他们也可以让功成名就的你回到帝国理工来做演讲。 嗯，对，那今天非常开心和三位学霸哈，聊了一下帝国理工。那我觉得帝国理工是一个有着历史非常悠久的一所大学，而且是在这个学术方面，还有无论是学术啊，还有在各种社会关系、公司关系上，都是在全球顶尖的。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非常有限呢，可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一点点。那么也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继续请到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